第133集。年初三，赵斌一早就坐班车去了清北院区，接了谢晓东的班，继续做他这个月最后几天的住院总。谢晓东来得慢，跑得快。查完房，赵斌想到还有几句话没问，转头找谢晓东，人已经坐公交车溜了。赵斌气得又电话追杀过去，把他骂了一顿。从过年开始，疫情逐渐在 C 市进展。短短三天时间， C 市的确诊病例已经快速上升到18例， C 市人也开始意识到情况严重。病情稍微轻一点的，能在家里观察，都不再来医院就诊，尤其是老人孩子这些免疫力差的人群，基本不来医院了，就怕在人群密集的医院里被交叉感染。急诊科外面的候诊区一下子空空荡荡，门诊量骤减到一天30人左右，从早上交班到上午10点都没有一个病人到来。其他科室也是病房空出大量床位，整个医院难得陷入安静状态，颇有点门可罗雀的感觉。急诊科的医生护士忍不住互相开玩笑，算是托疫情的福，难得轻松一下。赵斌从交了班就坐到值班室做数据统计了，年后医院就要问他们要假期期间的各项数据。他休息了2天，今天来就想赶紧把前2天的事情补上。中午时间，他到诊室接一会儿班，让值班医生去吃午饭。刚坐了一会儿，就有病人来了，是一个老年男性病人，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他温和地问病人： 怎么不好？ 咳嗽，咳了3天多了，我想着老是不好，还是要来医院做个检查。 赵斌这几天都在接收医院下发的各种文件，关于新冠肺炎的东西看了太多，现在是听到咳嗽就很紧张，马上问道： 发烧吗？体温多少？ 病人摆手说： 体温正常的，刚才在门口测过了。 赵斌勉强放下一颗心，继续针对咳嗽的主诉问道： 咳嗽3天多，有痰吗？ 有痰，白色的，泡沫一样的痰。 痰多吗？ 赵斌一边记录一边问。 不多。 病人清了清嗓子。 还不太好咳。 有觉得胸闷气紧心悸吗？ 没有，这些倒没有，就是咳嗽。要不要拍个片子呀？ 赵斌点点头。 老年人咳嗽就要担心会不会是肺炎，是该照个胸部 CT 看看。 病人和家属对视了一眼。 哎呀，我们就是怕现在这个很吓人的肺炎呢。 赵斌安慰他。 除了这个新冠病毒肺炎，我们还有普通的其他肺炎，不是所有肺炎都是现在这个。 病人吞吞吐吐的。 我们就是怕呀。我10多天前去武汉出了趟差回来。 赵斌瞬间心里一紧，手上打字停了下来。 什么时间？具体是哪天去了武汉？待了多久？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多少天发病的？ 我是差不多回来有13天了，算一下就是回来第10天开始不对的，一开始是发烧。 赵斌看着他。 你刚才说没有发热。 哎呀。 病人眼神闪躲着。 刚才测体温是没有发烧。 门口分诊台问没问你，去过武汉没有？ 赵斌心里起了一股气，语气也开始重起来。 他们问我最近去没去过，我想我都去了快2周了，不算最近。 赵斌压住火气说道。 不管你什么时候去的武汉，2个星期以内都是最近。现在这么危险的事情，你不该把这个隐瞒，从分诊台那边就要主动说。我们分诊台都贴了提示的，让别人主动提供武汉湖北旅游居住史。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我基本就可以判断了，高度怀疑就是新冠肺炎。 病人叹了口气，神色里有种绝望的意味。 我其实想到也是这个，我就是过来想让你们给我确诊的。 家属也皱着眉头，眼里隐约有些泪水。 医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赵斌挥手让他们不要再说话，他站起来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护士站。 刚才进来那个咳嗽病人从武汉回来的，高度怀疾是新冠肺炎，打电话上报疾控中心，让那边过来采样，交发热门诊那边过来接病人，就地隔离。所有人 暂时撤出门诊区域，你们找人穿防护服过来，大厅诊室全部要消毒。分诊台是穿了防护服吗？他是从分诊台直接走进诊室的，没有去别的地方。 病人听他说的严肃，忙接着回答， 没有，分诊让我挂号，我那边挂了号，这边就直接过来了。 赵斌听到这句话又吸了口气，稳住自己语气， 挂号处那里也要派人去消毒。挂号收费的人穿了防护服吗？没有，把人也带到发热门诊，我们两个都单独一个房间，先隔离，等到核酸结果回来阴性才可以离开。 指挥完了，他放下手机，看着病人家属， 你也一样，到我们发热门诊去，单独一个房间，暂时在这里隔离。如果他的核酸是阴性，你可以离开，如果他的核酸是阳性，家属还有今天没有穿防护服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要一起隔离。 只等了片刻，发热门诊的值班医生就穿着防护服过来了，同时带来几个 N95 口罩。赵斌收费室的同事、病人还有家属都戴上口罩，按照发热门诊医生指示到单独隔离间等待。发热门诊和急诊科是完全独立的，赵斌惦记急诊科现在没有老总，赶紧掏出手机给科室主任和各级领导汇报今天接诊的这个疑似病例和自己目前的情况。急诊科周主任很快回了消息，现在他还待在发热门诊就地隔离，急诊科有事继续打电话给他处理，电话上口头指挥，但如果问题比较重就通知当天值班二线来处理。今天值班的二线也赶紧通知从城里过来坐班处理突发状况。谢晓东要严格待命，不能离开本市，一旦赵斌接诊的病人确诊，那么赵斌也要接受观察隔离，谢晓东就必须提前接下一个月的老总班。科室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赵斌才缓了口气，发消息给罗明瑶， 还在等核酸结果，不要太担心， 他在消息最后说。罗明瑶要比他紧张得多，立刻打了电话过来， 赵老师，你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吧？ 赵斌轻轻笑了一声， 潜伏期是7到14天，从病人进诊室到隔离去发热门诊，我和他在诊室里面待了也就十几分钟，不至于我吸了一口空气马上就开始出现症状。 罗明瑶并没有被安慰到，更加担忧地说， 你当时穿了防护服吗？ 没有，就是因为防护服紧缺，清北院区这边这个发热门诊还有分诊台那边配了，我们这边普通门诊的医生还没配上，我当时只戴了口罩、护目镜和一次性手套。 罗明瑶紧张起来， 可是现在说的好像是只有防护服能防得住啊，口罩、护目镜根本挡不住的，怎么办啊？ 赵斌赶紧安慰他， 你不要乱紧张，这里核酸检测还没出来，而且口罩、护目镜肯定是有防护作用的，就算他核酸检查是阳性，我也只是个密切接触者，不会确定就会感染，况且我身体素质还不错，免疫力好的人群里面患病率相对比较低。 罗明瑶仍旧不放心， 好，我就是觉得你最近上的老总班嘛都很辛苦，总是半夜里起来的，我觉得还是对免疫力有影响的。 年轻力壮呢，就是我这么差劲了。 他转了话头提醒他， 哎，对了，再给你爸妈打个电话过去说说，一定要注意防护。 罗明瑶回答， 我昨天有打电话说了，现在乡镇农村管得比城里还要严，镇上聚餐的地方都关了，我们镇下面有个乡里，外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过年和几家人团年吃饭，一个乡出了3、4个发病的，50多号人都送去隔离了，他们说现在镇上和电视新闻里其他乡镇差不多了，无人机喊话戴口罩的都有，他们也紧张起来了。